退步到一个更合适自己的制度状况中去。其实建立代议制民主当然是必要的，但中国这样的国度还是需要一个皇帝过渡的。可是过去的皇帝是满人，是异族，而且已经在革命的论述中带有屠杀汉人的原罪，所以清朝的复辟只能是遗老遗少的梦呓，一旦落到地上，连坚定的君主立宪主义者都会因之而崩溃。1917年的张勋复辟不仅毁了康有为的清誉，也使得一直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心灰意懒，从此放弃了自己的主意。其他的人，没有实权的孔门后裔衍圣公做不了，有实权的袁世凯也做不了。道理很简单，中国已经共和了，人们只能往前走。中国人不是在共和制度中无法生存，也不是创造不出好的东西来。几十年的民国历史也有值得称道的教育，值得骄傲的文化，但是国人却很难在共和制度里创造一个新的秩序，因此就很难抵御卡里斯马权威的呼唤，很难抵御革命和革命的诱惑。革命带来了问题，答案却是只能在继续革命中得到解决。一个原本背着过重的历史包袱，又在清末历史中饱受欺凌的民族，学习西方，包括学习引进西方的制度，无论如何都摆不脱工具性的诱惑。所谓的革命，无非是要借助革命的杠杆，撬起导致民族翻身的巨石。当无论如何都撬不动的时候，不是换一个杠杆，而是接长这个杠杆继续撬。辛亥革命以及革命后的100年，都是值得国人反思的一个艰难的过程。100周年的纪念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，但愿人们能想出点什么来，别白过了。关于变字与革命的零碎故事，今天还来谈变字，似乎怎么说都有点絮叨的嫌疑。这几年若干散文大师杀入历史的酱菜园子，被尘封已久的变字陡然间变成为近乎时髦的话题，说的太多难免招人烦。不过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，1911至2011，国人规矩，大凡重大历史事件，逢五逢十总得拎出来抖抖灰，合伙吹打一通，以示纪念。而辛亥革命又恰是唯一与变字有关系的革命。提起这场革命，当年非革命党的人们印象最深刻的记忆几乎都与变字有关，所以不妨在此说上几句。好在关于革命和变字的话题好像还没人说过，至少说的没有像眼下荧屏上的辫子那么多。中国男人在清朝的时候留辫子的这点历史常识，眼下已经普及的连3岁孩子都知道了，不仅知道，而且还在家长的共谋下市场复辟，留上小辫儿或者安上条戴瓜皮帽的假辫子什么的。不过这些孩子和大人也许根本想不到，围绕这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毛发，中国人曾经受过何等的折腾。满清入关的时候，非要遵循圣人之教，夫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汉人跟他们一样，剃掉头顶的大部分头发，留条小辫儿。结果是不少人为了脑袋顶上头发和脑后的小辫儿，丢了自己的脑袋。后来随着汉人暗中的修正，人们脑袋顶上的头发越留越多，剃发几乎只有象征的意义了，于是人们对脑袋后面的辫子却越发在乎。皇帝老儿盯紧人们脑后的辫子，辫子已经成为是否效忠大清朝的唯一标志，一般老百姓也不愿意让辫子没了， 最怕的自然是官府当自己要造反。